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玫瑰，空中的梦想家，校外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民进党党庆跟全代会明天登场，蔡英文总统跟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是否会面，或者是搭档蔡赖佩，外界高度关注。赖清德今天表示，因为时间上不方便，将不出席党庆跟全代会。2020总统大选升温，民进党内期盼蔡赖佩，赖清德日前接受访问时证实，跟党主席卓荣泰见面，但是当天并没有跟蔡总统通过电话。对于蔡赖会一事，赖清德说这个没有问题，初选结束时就已经表达对蔡总统的支持。民进党成立33周年党庆以及全国党代表大会明天登场，党部日前寄出邀请卡，邀请前总统陈水扁。台中监狱副典狱长戴明伟今天表示，日前接获陈水扁提出的参加民进党活动跟访友行程，经过陈水扁的医疗小组提出报告，建议陈水扁参加活动有助于病情，因此中间同意出席，并且持续观察有没有违规的状况。至于陈水扁明天是否出席全代会或党庆，陈水扁表示由民进党中央党部明天上午统一说明，不过相关人士透露陈水扁将会出席党庆活动。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不选总统之后，是否持续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合作？北市府顾问蔡碧如今天表示，郭台铭有明确的表示，可以协助民众党的候选人，帮助站台或合挂立委看板。如果郭台铭有推出立委候选人，两边也会互相的合作，这是确定的。对于2020立委选举郭柯结盟，蔡清宇也说，基于合作态势可以一起来讨论，未来在布局上面挂看板有需求，郭阵营这边都会配合，没有说谁主导谁，希望中道主流力量在立法院可以成型。国民党中常会前天讨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退党的申请情形，达成继续接触暂不处理共识，却被文传会错误的转述为中常会决议未留不予批准，让国民党被外界揶揄是恐怖情人。国办发言人蔡庆瑜今天连续第三天在呼吁分手快乐，大家好聚好散。蔡庆瑜转述表示，郭台铭认为未来可能跟民众党合作，或者是有不分蓝绿站台行为，对国民党现在还不合被郭台铭退党，可能之后要再用党纪来钳制郭台铭的做法，相当不以为然，期盼一切就到此为止，路走到这边等于是分道扬镳，国民党不要再期盼有未留的动作。蔡庆瑜说，分手快乐，既然分手了就不要再回头，让大家好聚好散，我们不接受国民党的未留。国内油价下周预估汽油每公升调降两角，柴油调降五角，九二无铅汽油每公升预计来到27.1元，九五无铅28.6元，九八无铅30.6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5元，车主先别急着加油。由于北半球进入秋季，结束夏季用油旺季，全球经济前景不明，加上美国商用原油库存连两个星期回升，促使本周国际油价走跌，持续回吐沙烏地阿拉伯油田遭袭击的涨幅。根据中油官网，调价指标7D3B 周均价来到了62.76美元，比上周下跌1.99美元，国内油价渴望调降。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2点，来到108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16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84点，跌幅1.29%，来到217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8点，跌幅1.36%，成为204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来到293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7点，成为9552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4点，成为259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116点。台铁指出，今天上午将近10点半左右，双溪四角亭电车线设备故障，四角亭到瑞芳之间以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受到影响的车站有双溪、牡丹、三貂岭以及猴洞、瑞芳等车站。台铁正在加紧抢修，因为单线双向通车，各站都有延误的情况。台铁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抢修完毕，至于电车线故障的原因，还要再进一步了解。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已经有局部超大豪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中华宾士耀武扬威优惠倒数，九月底前入主2018-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指定车型，独享5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加码再送1年以示全险，欢迎预约赏车。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纳卢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卢湾让补助变更大。纳卢湾集团0800-239-888。 我已经坐在时光机， 飞碟首选强打新。方炯斌，时光机器。 时间回到那从前，梦会实现或湮灭，就让这一幕上演。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9月30号，黄岩。 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笑了，没什么好担心。 笑着又哭了，有什么不担心的？多想回到那笑容单纯快乐的我，想抛下那些忧愁，每天无虑的过，就这么不想长大。这世界有太多要接受的虚假， 星期五，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雅霍的不想长大。 嗯，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不想长大，还是他也还好。然后我 当你还很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想着不想长大。 嗯， 就是当你真的觉得已经长大，好像有些大人的世界有点烦的时候，才会开始想说不想长大。 但一直到这一章我才觉得天哪，我们是不是看着他长大？因为总觉得他出道很久， 嗯嗯， 但是他现在才24而已。 对啊， 让我们欢迎田雅 霍。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田雅霍。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出道很久，怎么才24岁？ 你出道多久？ 出道应该也是快四年了。 哦，才四年？ 嗯，也算有一小阵子了。 因为我们想象可能更小，對對對，我们想象 觉得用七八年之类的、欸， 想象可能16岁就看过你这样。 我大概是19岁的时候，刚满十九，不对，18岁快19岁的时候开始经营脸书、经营 IG， 对，所以就是可能如果算活跃期的话，可能是大概快六年。 嗯， 对对对， 所以真的有5-6年那么久嘛？开始在就是跟这个圈子有关。 他 说一开始的 時候网络算吗？算有关。 对，因为他网络的时候是他从 IG 那时候得到知名度嘛， 从 Facebook、YouTube、那时候开始 po 一些 cover 作品。 嗯， 对 对， 對，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多少人在做 cover， 嗯， 对，然后我就是算是 cover 先行者， 领头羊这样子之类的啦，就是那时候就红什么就唱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行销方式嘛，对啊，就是自我推销，然后就是跟一些平台合作啊，然后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po 嘛，然后我需要曝光嘛，就是这样，有点类似互惠吧。 哦， 对对对， 你现在还会 cover 吗？ 其实我还有在 cover， 只是我最近都没有 po。 嗯。你说先把它压着是不是？ 不是，其实也是就自己练好玩的啦。 嗯， 对，就是因为最近我在练习混音。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以后想当一个制作人嘛。 嗯， 然后我最近有制作了一首歌，就是帮最近狼人杀很红嘛，我帮小赖写了一首歌，然后自己制作配唱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就最近就在练习混音，所以有自己 cover。就是自己 cover 的话就有东西可以练习、 啊、 对啊对啊，但就没有 po 啦，之后可能会 po， 因为我是唱韩文歌，所以要去买版权。 哦， 对对对， 那刚刚说到不想长大这首歌呢，是在只是因为你看到那一句话嘛，就是什么我们什么小时候 哭着哭着就笑了， 嗯， 长大后笑着就其实我没有不想长大，我是真的没有不想长大，我觉得长大的过程每一段都很重要，都很就是 等你四十岁的时候再来说这句话。 因为现场三个还有那个宣传都是老人的，等你慢慢体会哦。 对，就其实我不会不想长大，我觉得就每个都是经验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经验。那个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每一个阶段必须经历的事情啊，或是小时候就会有你要被限制嘛，就是你可能被限制早睡啊，就是很小的时候，然后长大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被说你要读什么学校啊，就是会有这种压力嘛，那长大之后面对的问题当然就不一样，就是可能是你要缴生活费、房租，就是这些很大的开销 了。24岁的你目前感受到大人最大的现实压力就是关于比如说 房租 这件事情吗？ 就是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都，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压力。对，我应该算是看蛮开的。 你好像是一个很乐天的人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事情到你那边常画太极这样，就 如果我心烦或怎么样，我其实 打女友出气。 没有，我就算再难过、再不舒服、不开心，就是我睡一觉就好了。 这么棒， 对，我是这种就是 睡觉 就 没事了， 对对对， 哦，所以什么事情卡关就是我先睡觉就好了，这样 睡起来就忘了，对， 真棒哎，我要学习你的生活态度， 不然的话就其实可以写歌啊，就我自己的抒发方式啊，就写歌、打游戏、打德州扑克这样子，对。 刚有说到就是离上一张2年多嘛，然后我有看到你在其他的宣传说这张专辑。可能很多人都问说，哦，这是你的故事吗？什么的？你就说，其实这张专辑你很多都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因为你太无聊了。你说你自己生活太无聊，那到底这2年多来你都在做些什么？刚刚说打 游戏、打德州扑克，写歌。 因为我是一个我从以前就不太会讲话，对我现在又比较好了，现在比较好，就是以前可能防我就会防得很困难啊，就是我可能会一直据点。 你会回答，但只讲两句。 对对对，就可能讲两句还接不了的那种。对对对，就现在比较好了。然后以前因为不太会讲话的缘故，就是所以以前扮演的角色通常都是一个倾听者。对，所以我都是在听朋友的故事啊，然后我自己很少会跟别人讲心事，因为其实我也没什么心事啊。 因为你睡一觉就好了。 对。 所以那如果一个这么容易据点的人，你这两年我有听到你说你迷玩狼人杀，可是狼人杀是很需要一个 对啊 演戏跟 对、啊、你很需要沟通的啊。 这是一个逻辑游戏嘛，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动脑，就跟像我会玩德州扑克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它是要动脑，要去算数，算赔率啊，算几率什么的，就是要。其实我以前念的是文组，但是我其实很喜欢算数的。我一念文组纯粹只是因为我觉得文组比较轻松， 想要挑轻松的路走。 对，然后就我很喜欢玩这种要动脑游戏，就是考验逻辑啊，然后自己可以掌控胜率的游戏。 所以言下之意是你狼人杀蛮强的， 还好， 過 没有，我狼人杀真的还好，但是我德州扑克比较好。 啊，你会玩德州扑克吗？ 会啊，会啊，会啊。 哎呦，改天要不要来玩一下？我订了桌子。 可以。 你订 个桌子是什么意思 啊？我订了一张自己的桌子，就是有这次专辑 logo 的桌子。 哇、哦！ 天哪，这措施有够认真。 他筹码也订了，就是 哇、哦 啊，就是全部都是一套的这样子。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跟专辑同名，就叫做《On Hero》。先请雅虎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这首歌就是我这次整张专辑都是穿插一个Hero 这个概念。对，第一首歌叫《On Hero》，最后一首歌叫《My Hero》。那其实这次我是想要就是讲这个英雄主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在这边是反英雄非英雄，就是我不喜欢英雄这个主义的存在。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义务，然后没有任何人有多那一份义务去维护这个社会啊，去保护其他人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写了这首 Unhero， 然后告诉大家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这样子。未来依靠命运，何时才能相信自己？多少闲言闲语，猜忌怀疑和机遇，不需要在意。会飞，眼里看不见自信。被催，不该是你的结局。是你 心有如洗礼，权威高低，贵贱不一，世界本不公平，请你别再多疑，也别对自己放弃，是你想多，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过了，别让挫折在你心里藏过的，谁也无法伤害你一分。 这张专辑呢，很多都是用英雄为概念串在一起，然后觉得我们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跟义务，没有谁一定要去，好像要去照顾谁。就是你在打一些游戏的时候，对于猪队友的愤怒嘛，凭什么我要 carry 你这样？ 不是啦，其实也不是，对我打游戏是打游戏嘛，那个。在看电影，我也很喜欢英雄电影了。我也喜欢 Spider-Man 啊，喜欢 Doctor Stranger 这些，就是但是放在现实社会、现实世界里面是不切实际的嘛。 嗯， 我在这边是这样觉得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看那些电影啊，就是我觉得那很爽啊，就是动作片嘛， 嗯、 就是爽片，只是那个意义放在现实社会是不好的。 嗯， 因为有一个人会去承担那个。就是他的标准会被提高很多，然后就是他会有自己的压力，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人就是需要这样子去为难自己啦， 嗯， 对，就是所以大家英雄电影看多，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那个心理的标准会提高很多，然后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然后你为了去符合其他人的期待，或别人为了符合你的期待，然后就是可能会受伤这样子， 嗯， 對對對， 先做好自己就好了。 嗯， 说到做好自己，你刚好提到说未来你想要。是会开始慢慢会走向幕后吗？就是学制作，然后你就是想当制作人这样？ 嗯，是这样子，应该可以这样说啦。 嗯， 对对对，因为其实要做制作人，就是你要有办法怎么讲？我要做一个制作人的话，我要让别人信服我。 嗯， 那我自己当然也要有作品，然后我自己也要可能也要有一点点知名度，就有点像广告吧。 嗯， 对啊，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啦。对， 嗯， 有些人是从制作人转幕前，有些人像我就是想要幕前转幕后的。 嗯， 对对对。 所以你当制作人，那你跟小赖合作，他有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制作人吗？因为制作人风格也是百百种。 我个人比较 free 啦，对对对，就是我不会说，我只要他能达到我要求就好，就是但我要求其实不高。 嗯，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 他现在听到 好像有点不高， 不开心哦， 不太开心。 他只要能达到我的要求就好，但我要求真的不高。 他有达到啊， 但你要求真的不高啊。 但我要求不高，啊， 就意思是我很烂是不是？ 啊，没有， 意思是我程度不好吗？ 不是，就是我的标准其实真的很宽啦。对， 嗯， 就是我觉得只要。就像我要的是感觉， 嗯， 我要只是就你唱出来的感觉，我觉得 OK 我就过了， 嗯， 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制作人要给一些很精确的，你讲一些很感觉式的，他如果 get 不到怎么办？ 因为我会示范嘛，我会先示范给他听， 哦， 对 对, 對，所以其实就是因为我比较直接啦，不会想说就是我觉得这边不好，我就直接跟你讲说这边不好不行啊， 嗯， 我不会跟你拖拖拉拉，我不会说就是不会那么婉转这样子， 嗯， 啊，因为我跟他也很熟了，所以我们 他也是一个好像很坚强的人，他可以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们都开玩笑的，对对对，但是就是， 嗯， 我们录这首歌其实也很快，就大概一个小时就录完了吧， 太快了吧？ 对啊，就是因为我就真的不会说太刁难对方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能用我就 OK 了，这样子， 嗯，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要去当兵的孩子会紧张吗？ 不会， 现在当兵要当 四个月。 哦，那真的没什么 而已， 真的没什么好紧张的啦， 啊， 就像是去一个另类的创作营， 夏令营，对啊，就是去剃个头发，就换个造型啊， 嗯， 对对对，啊，这段时间就也会，就可能像我之前我刚刚讲说，就是我录了一些 cover， 就可能可以陆续 po 出来，就不会说我 四个月不会好像完全离开的感觉， 对对 对, 對, 對。 说到换个造型，因为今天你戴帽子，所以你没有把你那个蓬松的长发秀出来，但上次在电台跟他擦身而过，看到他那个发型，真的觉得哦， 狮王， 有一种这小孩长大的感觉，就是变得很男生这样子， 粗犷， 对，没有以前那种比较美型的感觉。这张专辑是不是也有刻意把以前可能大家对于天涯，或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比较 甜的情歌好像会有些粉红泡泡的那个成分压低一点吗？ 嗯，因为以前就是流行韩风嘛，嗯，对，所以以前就是可能他就会去漂一些很奇怪的颜色啊、嗯、这样子，对。然后现在的话，这次因为这次整张专辑制作是比尔贾导演，对，然后就是他在听完我所有歌之后，就觉得我跟上次的曲风差异蛮大的、嗯，而且这次的曲风比较广，就是有 future bass， 有 hip hop，、嗯、然后有 rock， 就这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元素在里面，嗯，对，所以他就觉得就是好像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就是觉得可以把我塑造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这样。 可是有必要因为就是要呈现好像更男孩更硬汉就在专辑加两块铁片吗？ 很重， 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听到这声音了吗？就是他专辑里面 就是两个杠片，然后把专辑的歌词跟 CD 夹起来。 对、嗯、这个 这其实是有意义的啦、哦、它是有意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外表长得比较柔嘛，对、嗯、但我的内心其实还蛮坚强的。那这刚好其实就是跟我做一个互补，它是一个就是外面是铁片，里面是纸，是比较软的，所以是钢铁的外表，柔软的内在。 哦把它夹起来的感觉，嗯，这个真的是大家 很沉的一张专辑， 很有诚意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叫做有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了呢？ 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唯一一首写我自己的歌、嗯、对对对，其他歌都是我听我朋友的故事啊，或者我自己去幻想的故事这样子、嗯、那这首歌其实是在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就有那个线上发行，嗯，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是单曲，然后有收录在这次专辑。那它其实是我上一张专辑的一首歌的后续，嗯，对，我上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梦想家，然后其实也是在讲我自己。那这首歌有个孩子，他是有点像我的自我介绍，嗯，对，第一段是我在写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啊，我的个性怎么样，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嗯，这样子。然后第二段的话是写说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可能以前是集体以前是雪中送炭，嗯，现在是集体公干这样子之类的，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在里面， 对对对，就是讲说，就是可能大家网络，因为网络现在都匿名啊，就是比较不用负责任什么，大家就是那个比较凶一点的、嗯，对对对。 但是当有一些被告的新闻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匿名好像也是不能随心所欲乱讲话的。 哎、欸，对，就看有没有人要针对你了。对对对。那第三段其实就是我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现象，这个现在这个形势这样子。嗯，对，就有点像我的自白书啦。 有个孩子。 穿牌子，他长相不赖，除外当牌子那是他独爱，不爱当呆子，但书读不来，他不在写白纸，他被说不乖，不太受教，还是缺乏父爱，不再忍受排斥，选择出来户外当个才子，跨越阻碍，不理会麻烦事，只想置之度外，他的眼神茫然，只不过是无奈，周遭的无奈开始让他不耐，那些死性不改的就祝他破盖， 没有伤害如当他的梦想，只有他才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兴何必，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就可以，不必多傻。没有伤害如当他的梦想，只有他才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兴何必，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就可以，不必多傻。 社会开始变了，到处充斥黑的，从前的人情味慢慢也不见了，慢慢的开始冲淡，怎么就写都送餐、欸、怎么写的大家集体共感，学会了跟风，他们开始抨击，把我每一分钟毫不留情的攻击，把同文成了居然以为傲，怎么还能扬起嘴角微笑，人们的自私这里的体会到，社会冷暖自知不再美好，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不是配角，他是主人翁，他不会走， 没有伤害如当他的梦想，只有他才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兴何必，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就可以，不必多傻，没有伤害如当他的梦想，只有他才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兴何必，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就可以，不必多傻， 再开 是习惯的被众人批判着，将情绪隐瞒着，选择做安静患者，静观着气氛所有遗憾的一切，他闭关着，清廉始终清淡着情节，不平淡的力量还有悲酸的经验，是他平凡的经验展开奇幻的历险，用一贯的信念以及极端的期限，跨其他的理解挑战弊端的极限，他不存在畏惧那再多偏见，他不能再回去，他还有远见，他放下厌倦，他放下腼腆，他离开边缘走向最前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梦想，只有他是爱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级高级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是可以不必多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梦想，只有他是爱实现他的疯狂，跌倒高级高级只是小小而已，站起来是可以不必多傻， 我还看不透，每一次离开你总会回头，流浪了多久也没见过你泪流，单纯想取暖然后飞走， 沉默的男人，寂寞的女人，你们的心情萧煌奇都懂， 你有苦衷，你有借口，你有权利不让我触碰，我除了温柔一无所有，想陪你度过，躲在心里面的洞，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候，直到你累了痛了想回头，一个男人的沉默藏了太多情绪从不说，我用怀中仅有的天空，只希望你的旅途也有我，一个女人的寂寞。 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萧煌奇，苦等三年全新恋歌候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Thanks to those English presentations, competitions in school, they gave m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with using English. I am Elsa.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and join. 我是 Elsa 妈妈，感谢大脑地图让 Elsa 抓下稳健的英语基础，很开心她能主动参与校内各项英语活动。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爱情里有无比的也是难过，奶奶也感受到你静静看，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我跟黄飞合唱的新歌《爱情模样》就好听哦，请大家爱支持哦，感恩。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蔡明佑独占，第四名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第三名方炯斌把你还给你，第二名李玉芬相信你，第一名吴青峰太空人。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手写字，空出了右手没事，我把它小心放进心事，我喜欢你在左边靠近心房的感觉，把你的侧脸刻进心田，习惯伴随习惯，因为 来养成依赖，一切却不能说穿。等待蔓延等待，遗憾记录遗憾，朋友很简单。我们接下去热恋中的朋友不说破，哪来的分手，我们只能是暧昧中的朋友说穿了，只是不够喜欢我。教室之间弹出了心事，我再也不能若无其事。呢喃欲言又止，还是没说的其实，伴随着钟声到此为止。习惯伴随习惯，依赖养成依赖，一切却不能说穿。说破，哪来的分手，我们只能是暧昧中的朋友说穿了，只是不够喜欢，我们终究没能走到最后，你和我还有什么好说，时间从来不会为了谁停留，别回头，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田雅霍带来他的全新创作专辑《Unher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霍。 这首歌曲叫做《朋友》，很简单，所以刚好说到这张专辑之后有个孩子是跟你有关的，所以这也是朋友的故事吗？ 欸，不是，这是经纪人，我的经纪人写的歌。 嗯， 对对对，那就是其实我从上一张专辑。就是他就有参与我的创作， 嗯， 然后这一次就是参与了两首，对， 所以他常常就是会有感而发，然后写一些他的故事，写一下他的词，然后就丢给你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他常常丢一些词给我，然后就是看我有没有那个 feel 可以把它写成歌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这首歌的话，我自己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就是那种纯纯的爱嘛， 嗯， 那种比较 我们是热恋的朋友而已。 嗯，也应该就是说比较没有什么那种小心机的那种，就你很单纯的爱，对对对，淳朴那种。然后后来就是经纪人跟我讲说这首歌的想要营造的感觉，就其实跟我设想也差不多。他就是说是那种在学生时期，然后那种简简单单的爱这样子。 嗯， 对对，所以就是后来我在把这首歌写完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这首歌写的其实比较像是那种小幸运类型的风格， 嗯， 对，所以这次我们编曲就也用了一点小心思， 嗯， 对，就是去找了小幸运的编曲来编这首歌， 哦，特地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想要营造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 刚刚你在讲说这是你经纪人在讲，可能他学生时代的那种。我是想说，我也认识你经纪人啊。 哎呦， 他学生虽然说我是大学才开始认识他，我真的很少听到他的爱情故事。哎，他很神秘。 对对对，他其实他很多歌都他的用词比较文青啦。 嗯， 对，所以跟我 他是个情感很丰沛，他其实是很水的一个女孩， 很感性， 对对对对 对对对，嗯，就是跟我写的词其实差蛮多，所以其实他可以弥补我的词都比较直 白，嗯，对，所以它可以弥补我这边的不足，嗯 嗯。所以说到了朋友很简单，然后以前比较没有心机，学生时候的感情，然后听歌可能会让我想到很多人会遇到一个感情问题。如果今天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可是我又不想要打坏那个，可能告白之后朋友关系就不见了，嗯嗯。雅霍，我到底该不该告白呢？嗯，你的话呢？你会？ 就我觉得看动机吧，如果你希望跟这个人是一直都是很熟识，然后好，就我觉得就不要跨过那条线， 可以忍， 对，就不要跨过那条线了，对对对。但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是你宁可赌一把，你想要跟他有发生就是进一步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即使可能会因此当不了朋友，但很难讲啊，就是有些人也可以和平分手啊，或者什么的，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看动机吧。 你的个性是会赌一把的那一种吗？ 对，会， 就是冲了再说这样子， 冲再说，我是行动派的、啊， 行动派。對對對，接下来虽然刚刚说要当兵只有4个月，但应该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应该不会害怕兵变这种事情吧？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就是这4个月要兵什么？ 4个月也会变的话，是这个也算了吧？ 他可能会因此创作出下张专辑更多的歌。 对啊。 4个月有什么好兵变的？ 对啊， 如果他是一个很在乎见面的人，可能4个月天崩地裂，跟4年一样长 啊，他是蛮黏我的啦。 对， 对， 对， 对啊，那你怎么办？ 那就剃头一起入伍啊！ 现在是在跟我生气吗？你不能因为自己当兵有不好的回忆就这个样子。 还好啦，4个月其实真的还好，而且因为就是新训之后，每个礼拜都会回来，而且我有听说就是好像。现在当兵好像都改成就是类似替代役制的模式，就每天上下班。 哦，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对，这是小问题。 小问题可以的。 对对对。 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活动跟大家分享吗？ 好像也没有哎、欸。对，就是可能之后如果有一些校唱什么的，就会公布在我的 校唱。哎呦，今天第一次听到哦， 太愤怒了， 太愤怒！24岁用校唱哦， 因为我们一直很爱抓人家简称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校园演唱会会简称校唱？ 哎、欸，这不是很平凡的一件事。 宣传他们现在年轻人都讲校唱吗？今天有几场校唱？要给两场？哇！你该不会？你该不会就是待会要去买银眼吧？ 对，这有什么吗？还好吧，这还好吧，就是讲话比较懒，就会把东西缩写吧，对不对？ 可恶，想要跟他多聊聊，看还有什么新鲜的用语。 对啊， 最近啊，我好像其实我也跟不太上这些东西耶。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直接讲就是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现在他举例他也举不出来。 可是校唱、校演，他们你怎么知道校唱还是校演？还是就是。这到底是谁？总是我第一个吧。 我是歌手，我当然是校唱啊，我又不是去演。 哦、 我对嘴好啦，你要叫我校演是不是？ 这样就是校演了，这样真的就是校演了。 但反正有些一些关于校唱的资讯，可以像脸书， 对对对， 这没什么好简称的。 Facebook 嘛，Instagram， 然后 YouTube， 然后跟微博上面都会有我的相关资讯。对对对， 可以好好的搜寻一下。 粉专是简称啊。 哎、欸，对啊，粉专呢、啊？ 对啦，对啦，对啦，可以啦。 你看你自己就可以，别人讲的不行。 不是，因为我现在满脑子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就是什么台北监狱有简称北监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缩写其实。 可是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有土城看守所啊。 土看哦。 其实应该是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新闻的关系啦，让大家导致有这种习惯之类的。 不然土城看守所是叫什么？ 还是土所啊？ 你自己也不知道吗？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知道。 今天我们听了不想长大，听了 On Hero， 有个孩子朋友很简单。今天最后一首就让你来选好了，想要跟大家介绍哪一首歌？ 那就有始有终 ，My Hero 最后一首歌。对，这首歌就其实是在写收容所里面的狗狗。对，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摇滚曲风的创作。对，然后也是第一次英文，第一次非人视角。那这首歌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大家讲很久了啦，就是不要弃养这件事情，所以我只是想透过歌曲的形式再跟大家再讲一次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养狗。对对对，所以就是这首歌呢，它其实是第一段是在讲说有一只狗狗，就是它刚被关进收容所，然后它还懵懂无知，然后有个老人把它救走，然后给了它一个家，给了它名字，这样。 那第二段虽然就是老人因为年纪的关系后来走了，嗯，对，但是就是对狗狗来说，它是它一辈子的英雄这样子，嗯，对，因为你只要对狗狗好，它就是会记 忠诚， 对，会记一辈子的、嗯，对，所以就是在这边呼吁大家，就是 不要 弃 养， 对对对、嗯。 最后就来听这首《My Hero》，今天也谢谢雅货喽， 谢谢。 You knocked on the door, I look at you and I was curious, oh, oh. You walked down the hall, lay bark at you with furious, oh, oh. Then you made a decision, chose to take me away. You became my conviction, cause you saved me out of the cage. You're my hero, you saved me.From the demons, bring me back again. Yeah, you raise me up and you love me hard. Even give me a name,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from my soul that you're my hero. Cause you're. 自信、勇敢、时尚，女神降临。柔弱蕴含勇气，冷冽绽放热情，和平背负争议。格莱美奖制作团队国际级打造女神唱跳 Sexy Style。跳脱舒适圈，李玉芬填词表达，华丽冒险 ，Real Feeling。 别再说我听不懂，沉默已打破了所有。我的世界属于我，不为谁在停留。让所有的孩子摆脱游戏，就让他们去说给自己听。让所有的爱。游戏 芬最新单曲《相信你》，Believe in You， 全球降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看路口那个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哎，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各位好，我是李涛。每个孩子都应该要有机会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但是台湾每年至少有20多万个偏乡孩子世袭贫穷，难以翻身。感谢您的关怀跟许多热血老师的奉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展现才华，请跟我们一起宝贝我们的希望，台湾的未来。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捐款服务专线02-2358-3555，02-2358-3555。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吴清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习习习普语。我在9月20号的时候发布了我的首张专辑《习习相关》。那整张专辑呢，是由陈建奇老师倾情制作和打造的，里面总共有11首歌曲，其中呢有4首也是我自己参与创作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呢，其实是风格很多变的一个作品。因为我想要在第一张专辑里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和道路，那大家呢也可以去我的 FBIG 和 YouTube 上面搜索习习习普语，学习的习，乐谱的谱，给予的语，也希望大家来多多给我留言，多多关注哦。 头脑不清晰，说不明，别管那些纷乱的声音，我的世界我来决定，无所谓真理，哼起这旋律。消息，我不想再去面对那些不理解的质疑。I know， 现在我只是我自己，开启放松的 feeling， 终于甩开了秘密。Baby， 窗外却又下起了雨，是在晚上这叹息，随意下不停，不讲理，打乱我顺序。说不明，别管那些纷乱的声音，我的世界我来决定，无所谓真理，哼起这旋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轻轻哼起这旋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轻轻哼起这旋律。 的声音，我的世界我来决定，无所谓权利，哼起这旋律。 听到是本周飞碟快红星，它叫做习普语，待会要进整点休息下咯，下个小时就是由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 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初心单纯给了你的吻。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所有未来，说好了一起等，青春誓言扎了根，愿望比谁都深，过了门永远是一家人。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持续着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其田来讲股。 有其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其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其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 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在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中国国务院今天公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政策白皮书》，指出，自70年前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党的领导。中国量体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上分裂以及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白皮书指出，中国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的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只寻求和平而不是霸权，中国将永远不会给其他民族带来痛苦。谈到跟美国的贸易战，白皮书指出，贸易战不断的加征关税做法无异于解决问题，中国绝不会被贸易战打垮削弱，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并且开辟新世界。白皮书表示，美国应该要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时代力量台北市第七选区信义南松山立委参选人陈宇凡今天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无党籍立委林长佐以及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还有民进党的发言人林彦荣共同召开记者会。陈宇凡在会中宣布退出松信区立委选战，将跟许淑华合作联手拉下国民党立委费鸿泰。时代力量秘书长吴佩云表示，对于记者会的内容事先并不知情，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吴佩云强调，时代力量认为合作机制应该要建立在党对党的讨论，已经再度邀请陈宇凡到下周的决策委员会跟决策委员讨论选情，无论参选人有没有意愿继续参选，原先提名既然是由决策委员会通过，候选人应该跟决策委员会进行讨论以及后续处理。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总召韩次村今天在议会质询高雄市长韩国瑜时，他担心韩国瑜的总统之路坎坷会被双杀。他问韩国瑜说，下一次是在何时何地见面？韩国瑜回复说，中华民国选总统的候选人没有一位的竞选总部是放在高雄，这代表我们会时常见面。就在质询快结束之前，民进党籍的议员郑光峰接着说，谢谢市府团队了，到时候我们会不会在议会见面，这很重要，这次还有很多议员没有质询到，不要造成遗憾，我想我们明年还是会在议会中再见面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69点，来到2181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4点，跌幅1.19%，成为204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29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9点，成为95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3点，成为259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11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2点，来到108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16亿。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500系列南韩羽球公开赛以21-18、21-9击败世界排名27的印尼好手雷斯塔维托，取得对战2连胜，跻身男单四强舞台，距离完成2连霸就只差2场胜利。而周天成在四强的对手是去年雅加达亚运金牌印尼名将克里斯提，以及台湾另外一名单打好手羽球王子王子维之间的胜方。国防部海军司令部明天将在基隆港区举办108年国防知性之旅营区开放活动，分为装备静态展示、动态表演以及人才招募跟园游会，民众可以近距离观看派里级、永靖级、锦江级军舰、且比级前舰、沱江军舰以及 光六飞弹快艇等各型舰艇，同时也可以看到黑鹰直升机冲场、两栖侦搜大队、海上操舟等一系列的精湛操演。这项活动将从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开放参观，民众可以携带身份证件，经过查验之后就可以进入营区参观。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已经有局部超大豪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南以北、东南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跟金门，还有马祖，容易出现较强阵风，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世界最大银发舞台秀仙角百老汇，让乐团四分卫与阿公阿嬷闪耀后青春魅力，触动你心中最深的感动。11月2号台北小巨蛋，免费索票请洽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04-2206-0698，或搜寻仙角百老汇。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9月30号起，林宥嘉。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偶像的位置一夜间全都换。巧你和巧克力，为什么永远吃不腻？ 下周飞碟首堂考 ，FIR 要送给你面膜。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狂点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年头什么都在变，人们拼了不停追，用了几年，动了几个圈，才发现回到了原点。我们都被世界改变，好像也没什么不对，这就是人类。无尽天则试着生存，就不用说抱歉，亲爱的别流泪，没有谁会亏欠谁，有快乐有心碎，我们都问心无愧，好聚好散多珍贵，长寿的道别，我会记得拥抱你的感觉。亲爱的，这些年感谢有你在身边，有蓝天有雨天，到不了的终点，大风吹散了相爱的我们，可惜了这段缘分。 大风吹，来自于曾沛慈。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本周第二个小时，星期五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听听看本周有什么电影上映，大家想看看的呢？ 诚实的我是诚实的。 嗯， 本周呢有一些这种类似间谍片啊或是动作片啊，先讲一个好了。齐拉奈特利本周的新片叫做瞒天机密。这个是真实故事改编，所以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显得有点闷。他呢饰演一个英国有被指控为是间谍，但他觉得他其实就是在搜集这些资料，他是希望把这些真实的事实公诸于众，让英国的人民可以知道。因为他认为呢，也就是2001年的那一场由美国 George W. Bush 小布希所发起的反恐战争，其实是蒙骗世人的一个非法行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联合国所有几乎所有国家大部分都反对，就只有英国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然后就还是要出兵攻打阿富汗这样子。那所以其他那些赫利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公诸于世，让英国人民知道你们的政府正在欺骗你们。瞒天机密。 只是想讲个英国腔。 那刚刚那个字是 no。 哦 no， OK。 怎么觉得好像有蛮长？我自己啦，觉得蛮长，好像没有看其他赖特利的片子了。 上一部最有印象的应该是我啦，《曼哈顿练习曲》吧。 哇，那真的有一阵子了耶。 他中间其实也有演一些，是不是也有演一些比较古装一点的？ 哦。 但是我现在 IMDB 一下啊，因为现在网络很慢。 诚实电影预告院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来帮大家看看这周上映的电影，他们预告在演些什么，在剪些什么。你就可以现在，也许你在边上班的时候边听听看，搞不好周末要去看电影，你不用做任何功课，用听的就可以决定你想看哪一部片喽。 话的婚礼有点坚持，跟你在一起。 甜蜜蜜到爆的歌曲，来自林宥嘉的《少女》。 其实最近啊，就是在做这个城市电影预告院，有太多这种类似间谍片、谍报片的、动作片的，他们都取四个字，然后都跟 噔噔噔噔， 对，就是什么机密有关系呀、啊，什么反恐什么有关系啊。然后我每次看，我会觉得这是不是之前讲过？这是不是之前讲过？然后后来看预告片，哦，是没有。可是我是真的 觉得太像， 我是真的记不住哎。像刚刚听到了《瞒天机密》之后呢，本周还有一部动作电影叫做《无间行动》，这真的都太像了啦！瞒天就是瞒天系列，有瞒天过海啊。 他可能觉得那个系列因为很红，受到大家印象深刻，就取一个有那种感觉的。 对，然后《无间行动》，无间有自己无间的系列，行动有自己行动的系列，然后把它合在一起。那这一部呢，我对于主角是有很深的爱的，因为之前在 Netflix 上面他， 巨石强森哦， 不是啦，就他叫做 Joel Kinnaman， 他是之前在 Netflix 上面演了一部也是动作片，然后是科幻未来的，叫做《探变》。那个我真的是 探变你喜欢啊， 我忍不住就是每天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就是很短的时间把它全部 K 完。你不喜欢探变啊？ 我还没有看啊，因为我是滑过的时候是没什么兴趣的。 那你这个你刚刚那个质疑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好像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爱探变的，可是它已经好久了在 Netflix。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一段期间我们很少相遇，我们被拆散了。 哦，它这么久了？ 对啊，两年多前的事情啊。对啊，那《无间行动》呢，他就是男主角，然后饰演一个他其实是要卧底进去监狱里面，然后要贩毒，他反正就是要找出一些线索这样子。可是最后呢，这个政府背叛他，政府说算了，就牺牲他吧这样子。可是因为他又 进去监狱被背叛，这不是钢铁坟墓吗？ 我以为你又要提你最爱的 Face Off， 没有？ 你是不是又想要提约翰屈服他？ 我这次是不是讲比较新的了？ 对对，钢铁坟墓很 史特龙， 很新。对，然后可是因为他要知道这很多很多的内幕，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让他曝光的话，你要让他在监狱里面被弄死的话，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附带的危险。那其中呢，有那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就是之前演《控制》的那个女生 哦。 然后她其实是比较觉得说不行，这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不能这样子，就是比较保护他的。他其实有点像是杰森·鲍恩 （Jason Bourne） 里面也有一个女生的角色是这样，就是国外的探员，然后其实是想要是有点同情这一些间谍的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一些政府的人也会找他的家人下手，然后你会在预告里面看到他就是满头是血，然后很狼狈的打电话给他家人说：“我一定会找到你们。”无间行动，打来打去啊，用头撞头啊。 不知道什么无间行动这四个字的片名很 岗位吗？ 没有很吸引人哎。那如果这部片叫《监狱困兽》？ 监狱困兽哦， 他被困在当中的猛兽。 我觉得如果把它改成，我想想看哦，越狱风云不能用了嘛，因为它就是 TV 就是 Prison Break。如果改成妖兽之狱， 绝对恶搞。妖兽，那哪个妖？ 妖当然就是 妖怪的妖， 女妖妖啊，对啊， 那 女妖妖。 为什么这部片你刚刚讲的这个预告片为什么会有这个妖字在当中？你会把它搞得有点， 可能必须要有 Mr. Two 登场才行。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红。 说到了无间行动，那当然大家现在直觉反应的应该会想到是 无 间 道 吧。对啊，或是之前那个翻拍的神鬼无间。那无间呢就是香港电影嘛，所以接着下来呢就讲讲这一部片。这部片呢其实之前片上有邀请我去看，可是因为时间对不上，所以很可惜没有办法看这一部。真的是哦， 你很想看， 因为他们的卡司太强。长泽雅美 哦， 东出昌大 哎， 小日向文世、竹内结子，反正就 就是、这个是很像日剧的阵容哎、欸。 对，就是你常看日剧的话，你就会发现 信用诈欺师。 That's right, yo, 信用诈欺师 JP。嗯嗯，那因为我觉得日本其实台湾也是这样的，就是小荧幕跟大荧幕的演员没有这么分明，就是我们的分工还没有这么的，好像。 绝对这样。 对，台湾、日本、韩国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常常看的韩剧明星，然后他们就是演技备受肯定，然后在大荧幕上面也看得到他们，然后也是票房表保证、可是可能这在好莱坞可能比较，好莱坞跟英国比较难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对啊，他们这些电视大明星，他们也都会演电影、那其实就在讲说，他们有一组团队是天才诈欺师，可是同时呢也有另外一组团队，因为他们这次要去香港骗一个很大的钻石。那另外也有一组呢，背景就是比较好像像中国人的感觉，他们也是很厉害的诈欺师，然后他们就是两个团体都想要骗这个钻石，然后中国的那一方就觉得你们这些业余不要来搞乱，然后会反正会他们两方人马会斗智。同时呢，这个长泽雅美跟东出昌大这一群人，他们背后还有日本黑道追杀。所以最后呢，就是到底是哪一组人马，或是到底他们能不能偷到钻石呢？未看先猜可以。 歌手最快 MV 点月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 正式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侪。双香大稳发，最强 CP 值，挺你到底。再会，港班这四个优质新真济，旧换新，国减五万哦。金卡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大稳发，火力酷，行李温欢啊！ 大家好，我是小安佟丽安，我在9月17号发行了我的创作专辑《The One》，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Yeah. 又一个，我要打十个。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诚实的马克。 诚实的马克又要跟我们讲什么诚实的电影预告呢？ 本周很可怕，我刚刚吓到了。 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首歌是别问我很可怕？ 韩国媒体盛赞今年最吓人的恐怖片叫变身。 哪个身？ 变身就是变身，对，就是那个变身、哦、对啊，就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很普通的一家人，突然有恶魔混进了他们家中。 有恶魔是指什么撒旦那种恶魔吗？ 对，就感觉是有鬼的那一种。嗯，然后预告片看起来应该是爸爸出了问题、嗯、然后预告片应该也都是就是爸爸的戏份比较多。那爸爸一样，你也在韩剧里面可以常常看到他演出，常常是什么比较高阶的警官啊，有演过好警官，也有演过坏警官、嗯、反正他那个脸这样子、嗯、你有看韩剧的话，你一定有看过他的作品。嗯，再接着下来就有很多什么死掉鸟啊，然后他突然去半夜抓他女儿啊什么之类，然后拿刀子啊美工刀这样把那个伸出来，那种就是这些对 MV 式的切景画面。变身， 家里有人中邪真的很可怕、欸、之前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是那个房子有鬼，就你那个家人住进去之后，爸爸就是在里面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好像被附身一样， 对， 打他儿子然后骂他， 对， 可是当他们离开那个家，就是跟太太要聊聊，在外面就觉得嗯我现在觉得很好，他又恢复正常，一回去就要揍他小孩。我觉得每次看这种片让我心理压力都很大，都很想说 就不要再住了， 我们都发现屋子有鬼，你们怎么会没发现？ 就这部韩国电影《变身》好像也是这一种感觉、嗯、对，就是爸爸他在预告片的最后一幕就是有默默就是侧四分之三脸回头说不要听他的声音。说到了怪物、嗯、精彩的怪物片来了，校外打怪教学。我们是校外教学。 等一下，笑那个不会是笑声的笑吧？ 不是，没有这么 low， 没有这么 low， 真的，我们要怀着，就是这是部有质感的影片，校外打怪教学。这个校外打怪教学呢，这个预告片一开始，一群军人接到任务，然后任务说，那边有丧尸，我们要去处理。嗯，所以这是一部丧尸片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哦，又是丧尸。快的那种还慢的那一种、嗯、他就说慢的那一种，哦还好是慢的那一种。好，反正军方呢，反正这就是一个有活尸的世界的，对、嗯、然后那些活尸呢刚刚在问完说是慢的那一种以后，然后镜头就跳到那个慢的活尸、嗯、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慢，就动作非常非常慢，所以它是一部活尸片，但是是喜剧片、嗯、好，那主角呢是一个老师，他穿着黄色的洋装，嗯，他呢带着一群小朋友去校外教学，真的去校外教学，然后去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园地，然后在那个校外教学呢，他们就是会搭那个吉普车，那个吉普车就很像就是假设你要去南非的野生动物园， 不是侏罗纪世界，好像你会在那边看看猛兽， 对对对，就看附近有什么东西，然后搭吉普车，然后突然那个车就停下来了，嗯，停下来，他说啊老师怎么了？他说哦不知道，可能前面有点交通事故吧，然后就是一看发现。是一个活尸在吃羊，然后那个羊的肠子就流出来，就反正这很蛮血腥的、嗯、然后老师就吓到说然后那个车子就赶快就是回头开，然后开回到原本那个园区里面，发现全部都是活尸、嗯、已经完全被占领了，这个开心的园地，原本这个快乐的园地已经全部被活尸占领，只剩下一个小的室内的地方，然后还有那个原本这个园区的主人、嗯、就只剩两三个人，就还是人，其他人全部都在跟活尸奋战，然后就被活尸吃，然后就是咬，就是肚破长流，一大堆血手，然后他预告片会一直拿一大堆人的四肢手，然后在那边啃脚，在那边啃这样子、嗯、所以接着下来呢，老师就开始告诉小朋友说，哦，这就是一个我们的那个校外教学，然后他们呢都只是在玩什么，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骗那个小孩，就是这不是活尸，不是干嘛、嗯，然后要想办法跟打败这些活尸，然后带这些小孩子逃出去的电影。 我还不够好，抱歉，我不否认。如果没有对丧尸有非常的狂热哦， 然后大人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嘛，嗯、所以大人们就会说。 你疯了吗？你要骗他们，老师都在骗人这样子。嗯、然后老师又回头瞪他说：“说什么？”然后小朋友说：“老师，我怕。”嗯，然后老师就拿起他乌克丽丽说：“来，我们来唱歌。如果怕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唱：“如果我们害怕，我们拍拍手， 哒哒。” 然后镜头是上司在旁边听，然后拍手。 怎么都心疼，怎么会发生？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失恋谁不闷，都不要再问。有心折到青春，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 本周呢，还有一部同志电影叫做《沉溺》，这是一部日本电影。然后，在预告片里面呢，就看到一个男生，然后他的妻子要离开他了。他说 ：“Q 你这么突然？” 嗯， 妻子就说：“没有，已经很久了，这一点都不突然。”然后，总而言之，他妻子离开他，荡到谷底。可是呢，在他谷底喝得烂醉，然后倒在那种闹街的地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男生就是扶他说：“你还好吗？”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然后就沉溺了， 就沉溺了。然后，所以呢，就是接着下来，画面拍得蛮美的， 嗯， 这样子。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这个新的这个男生看起来比他小，然后也有另外的人跑出来说：“请你放了他，你不要这样子跟他纠缠。” 嗯， 可是同时呢，他又会不知道怎么样介绍这个男生给他的妻子跟女儿认识或干嘛的，所以在这个沉溺的这部电影当中，里面好像有一个场所，我现在不确定那个场所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酒吧的地方或是夜店的地方。关键字句就是：我们这里不帮人贴上标签，人就是人，你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你不是男同志，不是女同志，你不是双性恋，不是变性恋，不是跨性别，不是酷儿，你就是人。 这句台词也太长了吧。 哦，对，是我讲的比较长了，就是意思就是没有再贴标签的。本周的剧情强片 是小丑吗 ？No， 还没吧？因为最近大家都是在看那个抢先适应，要先把那个口碑发酵出去。 凯特·布兰奇《囧妈的极地任务》。 哎，我完全不知道这部片哎。 它呢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小说所改编成的电影，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就凯特·布兰奇嘛，她在20年前，就是她还没有走入家庭之前，是非常才华洋溢的建筑师。 嗯， 可是当她走入家庭之后呢，就是她的人生，她非常非常的放她的所有人生的精力跟目标都在照顾她的家庭，所以她对她的老公啊，对她的女儿啊，都非常非常的棒。 嗯， 可是对她的邻居就很不好喽。他就是他家就种了一大堆的藤蔓，然后那 家会攀到那个邻居家去。 对，甚至呢就是让水来的时候把那个墙整个都压垮，让邻居家全部就是淹水土石流，反正很可怕。 一个建筑师怎么让自己的家城墙变这样？ 所以就是他在预告片当中有讲说，这种人呢，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来发挥他们的创意，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发挥创意的话，他们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嗯嗯， 所以这个邻居一直想要跟他沟通，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他甚至就是在学校遇到他，然后凯特·布兰奇看到他要来，然后就是你知道车本来停旁边，然后就开车加速，就是 逃离， 就离开，然后就是把那个他的邻居的脚这样碾过去，反正很难沟通一个邻居啦。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在南极有一个计划，然后他眼睛闪闪发光，他就是要去这个计划，然后他突然就躲到厕所里面，就逃家，就消失，就不见了。他就要去，就是电影的后半段应该就在讲他如何在极地任务，如何在南极，然后贡献他的创意跟设计跟建筑的才华，然后做这个 project。 这个什么囧妈酷吗？ 囧妈的极地任务。 还有 本周我自己最想看的一部， 本周没有提，我们都没有聊到暗光鸟嘞。 因为本周片多 哦。 容我跳过它。 你最想看的是 《地下狂热趴》， 这不是我们之前送票的吗？ 没错，预告片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人在下楼梯，然后都是黑白的走，但音乐一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音乐就值得我进去。 你是不是就会在电影院里面就是身体会一直晃晃晃，然后就很嗨这样？ 我不知道 啊。这部片子介绍到这边，噔噔噔，音乐值得我进去结束。 他的预告那个没有任何的，他预告就是一首 好听的歌啊。嗯， 有在你的世界荒芜，留下来也没有前途，不如我们曾那么幸福。习惯迁就，现在喜欢追究，最后我懂了，我欢迎你自由，趁我现在还能 却没有说。 说好不哭是周杰伦与五月天阿信携手合作历史性对唱的最新单曲，以钢琴为主故事线，弦乐编织出抒情场景，将男女之间因为太替对方着想而牺牲的细腻心思表达得丝丝入扣。即使走向分手，还是要说好不哭，微笑面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上周地震害公司网站大停摆，一堆资料遗失 啊！没做备份备援吗？ 我们就是导入数位通国际云端服务，才高枕无忧。 云端备份保护资料，异地备援则是灾害来临时网站还能正常运作，从此老板安心，员工也开心。 有备份无波比， 数位通国际连续5年通过政府云端采购验证，更与一类电信业者策略结盟，找优质云端服务，快拨0800-880-668。 我要成为小王子的那朵美， 你可以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陈珊妮、吕世轩献给一整个世代的情诗。和乐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过站不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战场，赤着双脚流浪，你的汪洋踩着巨浪，我带你去玩耍。黑夜有了光，绝望就有了梦想。自从我有了你，就有了自由自在的游乐场。笑着悲伤，跳舞遗忘，想念你的模样，无法回家，我不害怕，因为你在远方。黑夜有了光，绝望就有了梦想。自从我有了你，就有了自由自在的游乐场。 家，我不害怕，因为你在远方，这只飞机把你带上，就出发去飞翔。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喽。听到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神秘河流，跟你说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 跟你说声啵啵，祝你周末愉快。 像一颗星球。